小鼹鼠的礼节，作者滨田广介。圣诞节来到了，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，今年圣诞老人又背着个大包袱出现了。他穿着长筒胶靴来到了田野上，圣诞老人从田野上走过，看到一只小鼹鼠在洞口默默地望着天空，可能是觉得下雪很好玩，很高兴吧。是个健壮的孩子呀，是个好孩子。和蔼的圣诞老人从包袱里拿出一件礼物，一把玩具小铁锹。喂，小鼹鼠，给你这个挖挖看，能把洞挖得很好哩。小鼹鼠接过小铁锹，非常高兴地说， 我长大要挖洞的，用这把小铁锹就能挖好多好多洞，对吗，圣诞爷爷？ 小鼹鼠用很好的姿势拿着铁锹让圣诞老人品评。 拿得对，是这样的姿势，快去挖一个出色的洞吧。 圣诞老人说吧，笑着走了。小鼹鼠回到洞里，立刻试着用小铁锹去挖土。虽然是一把玩具小铁锹，但这是用新马口铁做的，刃口很锋利。小鼹鼠毫不费力地把它插入土中，一锹一锹地把土挖出来。 真的很好用呀，挖得真快。 洞越挖越深，可能是碰到了硬东西， 是树根吧，或者是石头。 小鼹鼠碰了碰，觉得不像树根，却像是很平滑的墙壁。他用一根爪子用劲扒了扒，出现一个大窟窿，望出去看到一只小青蛙。这是一个微暗的小小房间，窗户关着，挂着窗帘。青蛙独自一人靠在椅子上，盖着毛毯，正在酣睡。 呀，叔叔，青蛙叔叔！ 小鼹鼠叫了几声，青蛙没有醒过来。 怎么办呢？ 小鼹鼠用土块把窟窿堵上，然后说， 对不起，我无意中把您的墙挖了个大窟窿。春天来到的时候，叔叔就会醒来的，那时我一定再来道歉，请您安静地睡吧。 小鼹鼠想在墙上写上这样几句话，可是在墙上乱涂乱画多不好呀。而且即使写了，到春天才会醒来的青蛙叔叔也是看不见的呀。所以小鼹鼠决定不写了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为了表示歉意，小鼹鼠对着墙壁深鞠一躬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